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又是一声闷响，戴沐白勉强踏上了46级台阶。这一次，他终于又感受到了第一次攀登时那种难以为继的感觉。勉强看了唐三一眼，刚刚踏上的脚开始后退，缓步下行。令戴沐白有些惊讶的是，唐三并没有再向上冲击，而是和他一起向后退了下来。戴沐白这一次冲击几乎拼尽了全力，尽管在后退中压力不断减轻，但他还是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抽空。就在他觉得自己恐怕又要被弹飞的时候，一股清凉的气息从脚下传来，充满生命力的能量波动遍布全身，同时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的肩膀。在柔和的力量帮助下，他稳定住了身体。戴沐白扭头向唐三看去，兄弟二人相视一笑，这才成功地退了下来。退到山下，五个人的身体再次被汗水浸透，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但那种由于极度痛苦到极度轻松的过程，却令他们有种酣畅淋漓的爽快。唐三刚想对伙伴们说什么，另一边的马红俊传来了一阵剧烈的能量波动，引起了疲惫不堪众人的注意。马红俊身上那金蒙蒙的光华此时已经发生了转变，化为了一圈圈黑色的光晕围绕在他身体周围。虽然唐三他们距离马红俊有几十米，但也能清晰地感觉到他身体周围弥漫的魂力有多么庞大。每一道魂力的注入都令马红俊的身体发生微微的变化，他脸上的痛苦已经消失了，平静的神色与脸颊上流淌的汗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终于，那一圈圈黑色光芒凝结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光环，缓缓朝着他的身体收缩过去。而他原本的五个魂环此时也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嘹亮的凤鸣之声骤然响起，马红俊背后那巨大的火凤凰虚影仿佛凝聚成形一般，化为一只真正的凤凰，就在那清越激昂声中冲天而起，金红色的火焰几乎吞没了马红俊全部的身体。那腾空的凤凰火影在空中不断收缩，最后缩小成为一只一展3米左右的火凤凰，在空中翱翔一周。火凤凰所过之处，空气留下一道扭曲的通道，只见它从天而降，落在马红俊背后30米外，在骤然前冲，从背后瞬间冲入马红俊体内。刹那间，马红俊全身的衣服化为了灰烬，他的整个后背都被那冲击过来的火凤凰所覆盖。火光收缩，如同纹身一般从他背部缓缓没入。胖子在火凤凰纹路消失的一瞬间睁开了双眼，他的眼眸完全变成了金红色，剧烈的凤凰火焰轰的一下从他身体周围腾空而起，直入10米高空后才缓缓回笼。马红俊长笑一声，他全身的脂肪奇异地收缩了几分，整个人都像是瘦了一圈似的。尽管依旧肥胖，但众人能够感觉到此时此刻胖子体内蕴含的能量有多么强大。两黄两紫两黑六个魂环整齐地排列在马红俊身体周围，伴随着火焰渐渐熄灭，他终于获得了自己的第6魂环。眼中金红色光芒逐渐收拢，难以抑制的兴奋从眼中涌出，胖子赶忙向眼前的海神斗罗波塞西躬身行礼。 多谢前辈成全， 下一个人达到瓶颈时我自会再出现。 波塞西并没有回应他，在胖子身上的火光消失时已经转过身，一步步朝着海神殿的方向走去。他的脚仿佛踏在云间，身体随之升腾，声音也像是在四面八方每一个角落里响起。光影一闪，波塞西的身影已经消失无踪。胖子抬起头，有些发愣地看着波塞西消失的方向。 这位前辈怎么不理我呀？ 马红俊呆了一下，他发现宁荣荣和朱竹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过头去，唐三、奥斯卡、戴沐白都用似笑非笑的目光看着自己，下意识地朝自己的身体看去，顿时怪叫一声，这才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状况，赶忙用双手掩住要害之处，飞快地跑到旁边一棵大树之后。 啊！幸好刚才香香还在修炼中，没看到我的窘态。 小三， 我不行了，虚弱的厉害，我要开始修炼。 别急，我有个想法。如果我们将修炼放在海神之光内，会有什么效果？你们想过吗？ 去海神之光内修炼？还能这样？ 小三，你的想法还真是层出不穷啊。这下又要受折磨了。 在海神之光中修炼，我们随时都要承受着外界的压力，而且我发现在海神之光的压力之中，我们自身的魂力运转速度会比平时自行催动时更快，就像是在使用魂技那样。这样的话，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修炼魂力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快。 行，那就试试吧。在第几级台阶上修炼比较合适？ 就从第一级台阶开始吧。尝试了确实有效果，以后我们再逐渐增加，总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 三哥，不能这样啊，我虽然胖了点，但你也不能把我当反面教材啊。 胖子，你的第六魂技是什么？ 嘿嘿，是一个单体远程攻击技能，名叫凤凰穿云击。威力有多强我不知道，但我能感觉到那神赐魂环至少也是相当于40000年以上魂兽形成的魂环，这威力，嘿嘿。 你刚才的消耗也不小，与我们一起在海神之光中修炼吧，我们尝试一下是否有效果，如果有什么不良反应就立刻停下来。 在开始之前，唐三将自己剩余的魂力输入奥斯卡体内一些，让他制造出几根恢复大香肠，令众人的魂力稍稍恢复一些，这才重新进入海神之光的范围之中。这通往海神殿的阶梯有10米宽，足够让六人并行而坐了。唐三同时将小五从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中抱出来，放在自己身边。正像小五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现在这身体在一般的压力下根本不会受到什么损伤。尽管只是一级台阶，但海神之光那无处不在的压力还是全面地挤压着众人的身体。缓缓坐下，大家按照自己的修炼方式开始提聚魂力。刚一开始修炼，他们就发现了唐三所说的情况。在外界海神之光的压力下，自身魂力的运行速度明显增快，甚至不需要刻意去控制，也要比他们平日里自行修炼时运转的速度要快，就相当于是在外界的刺激下，魂力自行运转修炼。很快，众人惊喜地发现，在这第一级台阶上进行修炼，魂力的恢复速度比他们在阶梯外修炼的还要快。渐渐的，他们进入了修炼状态，同时也都意识到这第一考核穿越海神之光恐怕将是他们一生中不可多得的机遇。武魂殿，斗罗殿内。斗罗殿位于武魂殿神山的最顶端，大有会当凌绝顶之势，和教皇殿相比，斗罗殿要小一些，但在这里却供奉着所有封号斗罗的封号。斗罗殿是由古朴的岩石修砌而成，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在这些古朴的岩石上泛起一层很淡的金光，用手触摸就会感觉到一种奇异的能量在掌中游动。斗罗殿除了入门的方向之外，三面高墙上都供奉着一块块灿金的方形牌匾，放眼望去，三面墙壁上的金色牌匾相加，数量竟有数百之多。每一块牌匾都象征着斗罗殿建成以后在此获得封号的每一位斗罗。斗罗殿正中矗立着一尊雕像，那是一个高达10米、通体灿金的雕像。三对羽翼在背后舒展开来，手中高举一柄巨大的金剑，直指苍穹。在那金剑周围，似乎有一层淡淡的金焰盘旋。武魂殿的长老殿也有着一尊类似的雕像。二者的区别就在于灵魂。是的，长老殿的雕像缺少了灵魂，而眼前这尊巨大的雕像本身就带给人一种至强者的感觉。周围数百位封号斗罗的封号金匾在他的气息镇压下平静地沉睡着。这里是魂师至高无上的殿堂，达到了封号斗罗级别的魂师在获得封号的时候才有进入这里的可能，每一名魂师都以能够走进这里为荣。 斗罗殿其实并非武魂殿所建造。在传说中，斗罗殿早在武魂殿前就已经出现，而最早的武魂殿也就是以供奉斗罗殿为名，集结了一批崇敬斗罗殿的强大魂师。斗罗殿有一位殿主，必须是对斗罗殿最为尊敬的人，供奉这里的斗罗金匾，也同时主持所有新晋封号斗罗的受封仪式。此时，在斗罗殿中央巨大的雕像前，静静地跪着一个人。他既不是前来受封的封号斗罗，也不是这斗罗殿的殿主，他有着另一个身份。正因为这身份，他才能够停留在这里，跪在那具极具象征意义的巨大六翼天使雕像面前。他波浪般的长发垂至地面，披散在身后，双手在胸前摆出了一个奇异的姿势，拇指相扣，食指相贴，而另外的六根手指则向两旁张开，看上去就像是六翼天使张开翅膀的样子。精致的娇颜充满了崇敬之色，双眸闭合，在他身上始终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晕。这个人正是当初在天斗帝国皇宫败给唐三，导致十余年潜伏计划失败的千仞雪，上一代武魂殿教皇之女。在这里，他已经整整跪了108天，不吃不喝。一个威严而平静的声音在斗罗殿中回荡着： 你的心静下来了吗？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